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209集，望月湖下的答案。雅生中学坐落在郊区，依山傍水，水就是望月湖，山就是玉簪山。跟望月湖是个人工湖一样，玉簪山的海拔不高，原本连个名字也没有，当地人呢管它叫秃尾巴山。玉簪山这个名字据说还是某年某月学校要做校志之类的宣传，觉得秃尾巴山太难听了，人家一听都觉得太没格调，不愿意来，所以才改为玉簪山。这名字一改，顿时就显得风雅了许多。但这座山委实不大，小小一座倒也玲珑别致，平时春来秋去，学校老师偶尔带着学生做户外活动，也会常到玉簪山来。冬至跟刘清波他们脚程快，循着山中指引一路往上，很快就来到了半山腰。现在大冬天的，没人爬山。当冬至他们看见半山腰凉亭里的人影时，下意识就顿住了脚步。 明贤， 对方不慌不忙，似乎早有预料，还转身冲他们一笑。果然是他，冬至心下一沉，握紧了手中的长手剑。 我们又见面了。 上次的事很抱歉，我没有杀你的意思。 明贤显然还记得他。他像老友叙话一样轻松自然，反倒显得冬至和刘清波两个人太过紧张了。但冬至依旧没有放松警惕。 我们各有立场，谈不上抱歉。不过这一次就你一个人吗？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。 明贤微微一笑，从口袋里摸出了一个黑色的小玩意儿，抛给冬至。冬至接下的时候还有些慎重，生怕对方弄出小动作。到手之后才发现似乎是个电子产品。明显解开了他的疑惑。 追踪器？ 谁的？ 唐静是你们的人吧？他放在我身上的，你们去问他就知道了。不过这一次你们找错人了，制造食魂兽的不是我，杀江朗的也不是我。 哼，不管是不是，你都要先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 他对眼前的此人殊无好感，上次还把炸弹丢进祭坛里，要不是最后他反应机敏，他们现在早就跟石碑一起长眠地底了，还能跑到这里来抓人？明贤摇摇头，蓦地一跃而起，却不是奔向下山的路，而是转身朝凉亭外面，也就是山崖跃去。说时迟那时快，早已盯住他一举一动的冬至也跟着飞奔出去，紧紧地追在对方的后面，跳向凉亭外的悬崖。刘清波一脸懵逼。 我靠，说跳就跳，就算只有几十米高，这后面也是悬崖呀。这座山虽然不高，这一跳下去，那个人死了也就死了，可姓冬的没有带降落伞啊，他疯了吗？ 事后冬至面对刘清波滔滔不绝的怒骂，说自己当时也没有想那么多，但明显敢往下跳去肯定死不了人，他在银川已经错过了一次，这次绝对不能把人放跑了。时间回到现在，刘清波骂了一句，没来得及细想，只得也跟着提剑跳了下去。但这一跳他才发现山崖不似他想象的那样陡峭，首先是这是山腰不是山顶，其次是山中植被丰茂，在南方的寒冬时节也不见如何凋敝，给了下降身体一个很好的缓冲，而且他们毕竟是修行者，有罡气护体，虽然未必能像武侠小说那样直接忽略地心引力飞行数十米，但身体轻盈一些，体能更好一些，很是自然的。最前面的明贤手中射出丝线，一根根缠绕在树枝上，又借助树枝往前飞快地移动，乍一看身轻如燕，倒真像在树木上凌波微步一般。而冬至和刘清波两人虽然身姿没有那么曼妙优美， 但两人紧紧咬在明显的后面，一手抓住树枝稳住身形往前腾跃，一手长剑开路，明显一时竟未能将他们甩开。眼看快要到达山脚，明显突然回身朝冬至射出丝线，冬至以为他要攻击自己，正想闪身避开，脚下的树干却被丝线直接割断，齐根倒下。冬至没了立足之地，只能忙着自救，他反应略慢了几秒，明显已经跑得没了踪影了。冬至顺手抓住旁边一棵树作为缓冲，又从树上跃下。刘清波很快追赶上来。 还是丢了。 但刚才临走前他留下一句话，说望月湖下面有我们要的答案。 你的意思是他的确不是凶手？ 冬至接过他递过来的创可贴，把手掌上被树枝划出的小口子都贴了一下。 不知道，你先跟唐旭汇报一下吧，他还在等我们消息呢。 唐静没想到这么快就等来了他们的消息，在得知他们把明贤追丢了之后，唐静并没有太意外的反应，更没有责备他们。他在听完刘清波转述了尹香雪的见闻之后沉默了片刻。 这样吧，你们先去望月湖找我，让舒赫跟霍介带上潜水装备去协助你们，明贤那边由我来处理。 他把追踪器还给我们了，还需要吗？ 不用了。 他结束通话，抬眼看着对面的龙身，刚才用的是外放音效，龙身自然也听得一清二楚。 明显早就知道你在他身上放了追踪器。 这句不是疑问句，而是肯定。唐静点点头。 所以我们知道的都是他想让我们知道的。 是不是有种棋逢对手的感觉？ 唐静不知道龙身怎么还能笑得出来，以前遇到这种事情龙身总是最严肃的一个，但对方现在居然还会来这么一句调侃，他怀疑对方是因为即将能见到徒弟而变得放松。不过现在唐静也没什么心思开玩笑了。 是我的过失，我误判了对手，现在他肯定还没来得及离开深城，我这就联系警方全城通缉，希望能在他离开深城之前把人留住。 他们萍水相逢，也互相试探，唐静自诩片叶不沾身，最终却还是棋失一招。 等等， 龙身制止他欲拿起电话的动作。唐静不明所以。 你现在已经乱了分寸，失去了往常的水准。 唐静沉默，既不承认也没否认。龙身没有穷追猛打，而是问， 追踪器有没有远程联网？ 有，他去过的地方这里都同步了。 那就先不用发通缉令，看一下追踪器他出现过的地点。 唐静只是一时失了判断，被他提醒立马就反应过来。 龙局，你的意思是他故意在等我们？ 他既然早就发现了追踪器，却直到现在才告诉我们，说明他之前去过的地方里一定有需要我们知道的。都找出来，然后一个个找过去。 我马上去办。 舒赫跟霍介的动作很快，冬至他们刚刚会同警方疏散人群，并将整个望月湖都列为了禁区，他们就带着潜水设备过来了。舒赫把装备递给他们，并教他们如何使用。 这是水肺，我知道修行者在水下憋气时间长，不过这望月湖虽然是人工湖，饮的却是淀山湖的水，听说淀山湖还很深，保不准下面有什么东西跑过去，有个水肺会更方便。 直接从望月湖这里下去吧，水下情况不明，我们尽量不要分开太远。 舒赫跟霍介接到的命令是协助，也就是说他们是辅，冬至是主，但实际上无论行政级别还是职位，舒赫都比冬至要高。冬至原本应该谦让几句让舒赫来主导这件事，但事情一急他就没有多想，舒赫的心里难免有点不适，却没表现出来，还是点点头。事不宜迟，四人没有多余的废话，脱了外面的羽绒服和外套，背上水肺，直接下水。虽然是人工湖，但深度依旧蔚为可观，尤其是大冬天的， 一下水就感觉刺骨的寒意直接透过了浸湿的衣服，从四面八方涌进来。冬至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战。舒赫游在最前面，已经超越众人一个身段，他只得加快动作，免得被落下太远。时间匆忙，没来得及找水下探照灯，只用了最普通的防水手电筒。光照范围有限，水也有些浑浊，里面各种浮游生物不时在眼前飘过，能见度很低。众人沿着岸边找了一圈，又慢慢地往湖心的方向靠拢。越往湖心的方向就越深，水也变得越来越浑浊，手电筒几乎无法照见太远的地方。湖底偶有水草悠悠浮起，在水中飘荡，轻轻拂过他们的身体，宛如想要留下情人的温柔的姑娘。舒赫跟霍建两个人虽然没亲眼看见江郎死去的情形，但两年前就在这里，他们曾经杀过一只水猴子，知道望月湖并不是一个安全的人工湖。忽然间，霍建的身形一沉，像是被什么东西往下扯，整个身体急剧下降。舒赫在他们前面一时没留意，但在霍建后面的刘清波和冬至却都看得清清楚楚。刘清波及时伸出手拉住他的肩膀，却因那股拉扯的力量过大，他整个人也跟着往下沉。冬至忙抓住刘清波肩上的衣物，这一抓他才知道拽着霍建的那股力气到底有多大，那根本不是人类所能抵抗的力量。他不肯松开刘清波，就这么被跟着往下拖。三个身不由己的人被卷向下方，越往下周围的水流就越急，而且形成了一个漩涡，将所有的东西往里吸。非但是他们，连路过的鱼类，所有水中生物，只要一进入这个漩涡的范围，立马就会被拖进去，毫无例外。冬至这才恍然，他们刚才来到这附近，周围鱼儿一下子就消失了原因，鱼类也会本能地避开危险。 一个人工湖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漩涡？跟江朗的死因有关吗？ 前面一片浑浊，水已经被彻底搅浑，手电筒也不知被卷到哪里去了。他的手依旧紧紧地抓着刘清波的衣服，整个人随波逐流在水里打圈，分不清东南西北。冬至觉得自己仿佛成了滚筒洗衣机里的衣物。洗衣机没有按下暂停键，他就只能这么一直转下去，直到被彻底脱水甩干。 本集结束了，喜欢请订阅分享，我在下一集等你。